在六二五反美斗争日之际，平壤市青年学生24号在青年公园露天剧场举行集会，表示决心要报仇雪恨。集会上，报告人和发言者揭露和谴责说，美帝国主义者早从100数十年前起就向我国伸出了侵略和掠夺的魔爪，而且在上世纪50年代，为了在摇篮期内侵吞年轻的我国而发动战争，把整个疆土变成了一片废墟，甚至进行细菌战和生化战等，残杀了数百万名朝鲜人。战火停息后，虽然过去了60多年的岁月，人也换了代，但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丝毫未变。尽管美帝国主义者极其糟糕、恣意妄为，但是因为有所向无敌的白头山革命强军，有充满誓死保卫革命首脑部精神的我国人民和青年先锋，所以敌人能所看到的只有尸体和死亡。